第41集，我的过错。 之后，他们像是找到了趣味吧，觉得我哭得直抽也有趣，觉得我会因为他们一句话发抖有成就感，总会因为一些莫名的原因对我拳脚相向。告老师的话，会被倒打一耙，下次被打得更狠。 沈玉的眉头不理解般轻轻皱了一下。 我也试着跟家里人说我遭到的不公平，我爸听了之后在我的脑袋上扇了一巴掌，警告我别在外边给他惹事儿。我们家穷，别人家的孩子都他娘的金贵，出了事儿，他可赔不起，让我别给他找麻烦。我妈在昏暗的灯下做着手工活，说我爸说的对，让我忍忍，让让就过去了。他们怎么不打别人光打我呀？问题还是出在我身上。然后我就不反抗了，不敢反抗了。有次我被推到了墙上，鼻子一直在流血，怎么都止不住。我爸活都不干就过来了，我以为他是来安慰我的，结果他紧紧探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就大着嗓门跟老师说，是谁打伤的我，家长呢，整条走廊都听得到，他让赔偿医药费的声音。那时是初中，之后我上高中了，我以为会有一段全新的开始，结果同年级里有我初中时的同学，于是一切还是原来一样，课本里写的那些赞颂青春，珍惜当下的句子，我一个字都不理解。我的整个青春都不值得珍惜。 梦境中围着他施暴的人面孔都是空白的，与他一开始交好的心思背道而驰，与他爸妈说的受害者有罪论不符。为难与欺凌都是没来由的，那些施暴者许多他并不认识，也从未得罪过，所以连对方的面孔都不记得。在经年后，那些令人恐惧的阴影却依然以梦境的形式陪在他的身边。 做梦挨打时也是会疼的。 话题开始前，沈瑜便红了眼眶，而他说完了全程却始终没哭。兔子的忍痛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李宇哲， 沈瑜平静地说， 在我看来，你与那些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沈瑜的眼中，面前这个曾经恃强对待过他的男人与那些阴影从来都是一样的黑色。 我虽然软弱，但也没那么贱。 沈瑜似笑非笑， 你会爱上对你施暴的人吗？ 原来早在我们初见时产生摩擦开始，沈瑜就为我画好了阵营。我以为最严重不过是不爱，结果竟然是这样吗？我们的恋情在他看来，原来只是一场极具讽刺的持续施害。 你帮我摆脱困境时，我确实是感激你的，但我没想到你竟然对我抱有那样的心思。那年的平安夜， 我收到了一封情书，写给我那封信的女生，我暗恋了好久。那是我整个高中生涯最开心的一刻。然后啊，你气势汹汹地跟那个女孩说，我是你的老婆，让她离我远点。她直到毕业都没再跟我说过一句话。我既不喜欢同性，也不喜欢你，我恨你的作为，却说不出半个不字。如果拒绝你，我怕我的处境会变得更糟糕。忍忍，让让，就过去了。你每次摸我亲我时，我都会发抖，不是害羞，也不是紧张，而是对未知的人生理上的厌弃、抵触，甚至恶心。好容易忍到快高中毕业了，好容易可以摆脱你了，我又有了一次可以重新开始的机会。我爸妈突然知道了我和你的事儿，不过跟我刚刚说的版本有些不一样，我家人是同意的。起初我爸边拿皮带抽我，边指着我破口大骂，恶心，不要脸，变态，丢人。后来他不知道在工地上还是在哪儿，听说你家很有钱，然后他就改了口风让我跟你，甚至不知道从哪搞了些同性的碟片，让我学着伺候你。养我这么大不容易，他说我要懂得上进，要把握机会，我要有出息。我被家里人逼着跟你交往，再后来我爸的中风严重，却再也威胁不了我了，也打不了我了。 沈瑜将长袖的衣服袖口向上挽起，苍白的臂腕上面横成着数道深刻的伤疤，那是他与父母摊牌时当着他父母的面用刀片一道道划下的，刀疤下面还刻着早年间少年为转移心中的压抑与苦楚用笔尖划出的疤痕。 他们看我这样终于放过我了。 沈瑜指着手臂最上面两道凌乱的白痕， 看，这是在你不肯分手追到我学校时我当着你的面划下的。在我跟你讲清一切之后，你也放过了我。 这就是真相，我会接受的真相。19岁的我从小到大要风得风，要雨哪怕是晴天也要给我来场人造降雨，嚣张自傲，目中无人，以为世界都围着我转。我看中了一个人，理所当然地将他划进我的领地，我推摔过他，又将他从别人的手下扶了起来，我欺负逗弄过他，也拿出过朋友义气关照过他。在我的逻辑里，我们本该两清了，沈瑜总是更为宽容的，他甚至是感激我的，可我喜欢上了他，我自以为是地赶走了他的所爱，而他言不由衷接受了我的告白，于是一切离谱地错了下去。这场一厢情愿的恋情最后的时期，我给沈瑜发信息，若没收到回复会给他打电话，电话如无法接通，我会立刻搭乘最近一趟航班去他所在的城市与他见面。 我计划着和他的未来，而他计划着如何甩脱我。我不知道我的担心对他来说是负担，我不知道我所谓的惊喜对他来说是惊吓，我更不知道他面带笑意踮起脚亲我时内心是怎样震颤着泛呕。沈瑜的单身是因为他失去了爱这个世界的能力，来自原生家庭的伤害而不愿组成家庭，以及手臂上自残留下的疤痕，那是他不愿被人深究的过往。今时他对我信息的回复亦出自不想被进一步骚扰。见过早年间我的蛮横与固执的沈瑜说， 虽然在我们决裂之后你并没有对我有任何纠缠，但我还是后怕。我前两年确实还在关注你的动向，怕你忽然兴起再来扰乱我的生活。看到你交了男朋友，你们的感情很好，我真的为此感到高兴。我誓言无逆，但我们两人之间的恋情终究是我出于寻求庇护的目的先骗了你。